马，陪我一晚，虽一晚短暂，求让我能认真试试栖身暖火间。但愿用你温暖双手，抹去心中冷，细细轻 明日离。